會登靈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廣西玉林這個狗肉節，在全大陸愛狗人士兼港台、香港台灣藝人和義工年輕一代齊聲反對之下，還罕然不顧民情，今日已經大開殺戒。估計在這個所謂的萬惡冠滿盈的 節日前後將會屠殺10萬隻狗，香港的藝人馬俊偉、徐熙媛、台灣的舒淇已經公開呼籲杯葛。看到圖片，那些狗是極之可憐，狗是有靈性，一隻隻困在籠裡，鼻又損，眼神淒涼。 堆滿狗肉，市場商販手起刀落，將狗斬件剝皮。最為令文明世界憤慨的就是玉林市政府竟然聲稱這些殘酷、這麼野蠻的活動是習俗的節日。如果是的話，即是文化；如果是文化，又要包容。 既然我覺得，如果你這麼理直氣壯覺得是文化習俗，不如香港和鄰近廣東的網友將這些廣西玉林的殺狗的圖片向全世界廣泛，幫廣西玉林推廣旅遊。既然你說這個習俗是沒有問題，既然你認為這是文化， 不如叫香港的人同你推廣宣傳，看看別人的觀感是怎樣，或者吸引到來自北歐、美國、加拿大各地的背囊客、知識分子，會紛紛來光顧食狗肉都不定，亦不排除下次英國首相金馬倫或美國總統 奧巴馬要來訪問中國食時，就慕名說要去廣西玉林試試狗肉都不頂，你才可以宣播大漢聲威。既然你認為名正言順、理直氣壯，這些只不過是文化習俗，即是說我們的人有偏見，外面的人有偏見，不如 大家不如跟世界宣傳。如果根據中國大陸的法律和法規，並沒有禁止食貓或食狗肉的法律。我覺得這些中港台藝人去干涉廣西玉林的狗肉節， 算不算干涉别国的内政呢？ 都可以说算，因为从道德或怜悯心的角度，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只是食肉都已经不对， 所以我 剛才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法，你不要干预他，你帮他宣传就行了。我不干预，既然你这么好， 不如大家一人一點擊，將這些圖片講明China， 第一個中國、關西，第三就是Yulin， 或者你都不用說，直接說Hot Market in China， 然後將那些圖片全部刪出Facebook，一傳一百，一百傳一千， 給所有Facebook各個國籍的朋友， 包括現在外國那些 華人留學生，你不如將圖片即刻在宿舍、倫敦大學、芝加哥給隔壁的人一起分享，那我不算干涉了吧？不算了吧？我亦可以問一下國家推動旅遊文化，問一下特首或官員經常掛在口裏的中國人，大家血濃於水<笑> 大家都是長江黃河的子孫，你認不認這班廣西玉林的人屠殺10萬隻狗，今天是你的同胞， 還有 是跟你血濃於水，你自己認不認你自己想想。 中不中國人,老實說這個名詞太敏感 很敏感 我不敢關心中國人 一說關心,干預內政、顛覆 我關心中國狗可以吧 中國狗是跟我血濃於水,行不行? 這些狗很不幸,不知道它前世做了什麼壞事 投胎在鄰近地區,如果它投胎在美國、瑞典 瑞士,地位就高 我們從佛學來看,的確也是 這些真是輪迴,可能其中有幾隻狗前世是毛澤東也不定 有些農村或鄉間,你殺了也不知道 養來吃了也奈他不何 但作為一個政府,搞一個節慶 大規模宣傳和推廣 還集中屠殺10萬、8萬隻狗 我覺得這件事在國際來說應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應該要放上國際傳媒裏讓全世界了解中國人的獨特飲食文化你現在這個時候問香港人是否中國如果中國人有這些感覺我想你現在再問 得到的結果,我想是負 不知是零,不知是跌因為你猛問這些猛敢逼問中國人還是香港沒有用 我是香港人,我是支持普世價值觀 普世價值觀包括民主、自由、人權 對不起,這些是由華盛頓夫、蘭克林 英國的羅素,一直排下來 這個普世價值觀包括一條 就是不吃貓肉狗肉 早在1950年,香港已經立法 殖民地時代已經禁止吃狗肉 否則是監禁半年 你可以說英國佬成功改造香港的基因,香港人 我們亦樂於接受這個改造 現在看回頭,當然覺得你野蠻,沒得談 網絡發給903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大陸很多人調戲不順 吃得豬、吃得牛、吃得羊 貓和狗為何不吃得? 這些經常聽見這些人這樣問是不是你們用西方眼光來看覺得吃貓、吃狗是野蠻殘忍 我可以告訴這些人,沒錯 有沒有得解?沒得解 因為現在西方定的普世價值觀 是不能吃貓肉和狗肉,連法國人覺得吃馬肉都野蠻 何況吃貓和狗 馬肉來說,英國人吃,法國人覺得野蠻 法國人吃,英國人覺得野蠻,對不起 這是英法之間的小小分歧 不吃貓肉,不能屠宰貓狗,這是全歐洲、美國、加拿大、紐西蘭和澳洲西方文明國家,加上德國、瑞典、比利時的共識。如果 你說爭論,不能爭論,其實都不是說不能解釋,因為有些解釋都是多餘,解釋也是多餘,有歷史學家理解這件事,在千萬年前,狗和狼都是同一條源頭,不過後來人類馴養了一部份的狼 慢慢經過進化也好,馴養也好,變成狗 因為狗和人,包括貓,相對於其他動物來說,與人類的關係最密切 因為狗初期不是一個寵物,是工作犬 包括幫你驅趕羊,幫你守衛 幫你拉血鞘 或者幫你狩獵、畜牧 其實千萬年來都是一個工作上的partner、夥伴 這個夥伴的關係,你不可以與豬羊的生畜相提並論 甚至近幾百年,因為再配種不同的種類 已經變成人類的寵物,即是很普遍的家裡養貓狗 相對於你養豬牛羊在家裡 都不是那麼普遍，即是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說，狗貓和人的關係是不可以與剛才提到的牲畜 是相提並論，你說得太深了，你對於鄰近地區的農民，尤其是廣西這些，你又要扮廣西農民來反駁。老實說，我從來不敢認自己廣西人，你說得對，你不要理我認不認，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我一定不認自己廣西，因為廣西的省很野蠻，你在文化大革命時發生過的偉國清武鬥，吃人肉。 接著太平天國匪亂，雖然洪秀全是在花園，但在廣西搞起，那裡起源。香港的浮屍民間時哪裡來？廣西西江。你說南蠻，其實廣東也不是說 廣西才行，但你未去過，我未去過。我真的不敢。 我聽說廣西，有人問我直觀，我說我桂林，我不敢說廣西。我聽過朋友說， 我覺得很羞恥。廣西真是零舍多這些野味，古靈精怪，穿山甲，很多蛇。廣西，我數典忘祖，我忘本，我不敢認。養蛇那些又是在廣西。 是啊，很多蛇。 這些狗肉節，現在很開心，英國每日電訊部終於客觀報導，大漢聲威包容這些文化，讓西方通訊社和你宣傳一下，沒事的，或者你繼續吃下去，外國人的偏見會有一天得到糾正，你就繼續說吧。 照樣可以吃狗肉，現在文化說要走出去，軟實力要走出去。既然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的炎黃子孫， 你應該在那些國家心系故鄉、祖國，不如就這樣在家裡 後花園劏兩隻狗給旁邊鄰居看看，或者納了它，冬天掛在前院上納了看看會怎樣。 所以這些廣東的俗語現在人們都不喜歡聽，什麼狗肉那麼滾生滾，神仙企不穩，你問那些八壽九壽，覺得都很厭惡。這就是時代變遷了，網絡8-1903多。